咁咪有前文，或咧就出安啊，佢话此非汝心啊，佢乃是前尘虚妄妄相想。咁啊，说明咧，所谓尘生就心生啊，尘灭就心灭。但柯南不服，佢就发言辩论啦。咁啊，说此推穷寻毒之心有大功用，既能为善啊，亦能为恶。咁啊，反怪实何以说此推穷寻毒啊为非心呢？所以佛在此一细为分析，还你阿难，若是得呢个离尘无体之心啊，咁啊以为真实呢，咁就真同断灭。佢话若与执论，就分别各观所了之性啊，必有心者。此就按定阿难嘅情执，佢话若与执论，执呢就系见执旧见，论呢就系贪论不舍。咁啊，分别各观所了之性啊，就正是嘅所执，以及所贪论嘅呢个妄想心。咁啊，分别就系对境起念，分别呢个前景啊。是非好丑的，咪属于分别呢？各观呢，粗心初念就名为各，细心嘅后念推求就名为叫做观啊。所了之性就系对境分别所起呢个攀缘心，属于第六意识。咁啊，上文阿难执此个妄想色心。云能供养十方佛，能是一切的善知识，能行一切难行的法事，都是用此心。即使播法永去善根，亦是用此心。那么阿难对此这个推穷寻俗的妄想心呢，那么很欣赏，所以他的坚执贪论就是而不舍。咁因此佛在始终呢，就按定佢嘅情执，话若与阿难啊，你坚执贪呢个分别各观所了之性，为你嘅心噶啦，咁就此心即应啊，佢离诸一切色香味触，诸尘事业必有全性嘅，咁言先至说为咧系你嘅心。咁啊，色就系眼所对，香就系鼻所对嘅，味就系舌根所对嘅，触就系身所对嘅。咁啊，始终就略举四层，就含有音声同埋最后呢个法尘，仲有呢两种。咁啊，所以呢个诸尘呢，就系包括啦所谓六种层景啊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咁啊，指嘅六种层景咧，就系为六根之所对嘅。咁啊，事业咧就系话六种层景啊，乃是六种色心之事业。嗱，例如眼根就对色尘啊，咁耳根就对声尘，鼻根啊对香尘，舌根咧就对味尘，身根啊对触尘，耳根对法尘。咁啊，但系其中啊，佢起一种。分别心啊，咁啊分别呢个六种曾经好丑，而起呢个贪嗔痴爱邪见等，咁啊此个种分别呢，就属于呢个六种色心嘅功能，所以六尘呢就系六种色心事业啊，咁啊离咗六尘呢，就冇咗呢个六种色心。咁啊，说明呢个六种色心咧系彻底虚妄，咁啊离咗呢个六种尘境啊，呢个六种妄想心就彻底不可得噶啦。咁啊，现在文中啊，佛问你阿难，若是话坚执贪论，此个分别各观所了之性为你个心嘅，咁啊此心咧就应该离之一切六尘境界。 而別別有一個完全獨立的體證，那麼這個體證不需要以牆靠壁，只一個獨立的體證不因曾經有，亦都不因曾經滅，塵來之時此體證不生，曾經滅之時此體證不會隨這個曾經滅不生不滅，那么先至是个常住真心。那么亦可以说，曾经来之时此体性不来，那么曾经去之时此体性不去，那么不来不去方是是如如不动，那无生法忍常住真心。那么此个无生法忍常住真心呢，不因曾经有，不因曾经无，是完全独立的。那么独立有体性的常住真心，方是你安的真正的主人翁，是你的本来面目。那就说明这个真心与个妄心是完全不同，真心是离尘独立，则不同于这个妄心是离尘无体。因为妄心离尘无体故，那就当然就不是你柯南的本来面目，也不是你柯南的主人翁。那么唯有常住真心离尘，依然有他这个不动如如的体性，咁先至系你个主人翁，先至系你个本来面目。咁啊，如今者就成听我法，此一因性都已有分别啦。此就系说明呢个分别妄心点解会有，就是、由呢个情境而生啊。咁啊，亦都说明啊，呢个分别妄想心既由呢个情境而生噶啦。咁啊，曾经灭之时，咁啊呢个妄想心亦都彻底不可得嘅。所以话如如今者，如同你阿难，现今就承听我法。咁你阿难闻我说法，就系因因性而有分别啦。或此则因性就而有分别。咁啊，若是话离开呢个星尘咧，咁啊，仲边似有你呢个因性而有啊呢个分别心咧？嗱，咁又如你安啊，同埋最初啊发心出家之时，咁你就变佛嘅三十二种啊殊胜妙相，咁先至可以生起啊你呢个爱闹佛嘅三十二相之心。咁啊，若是话离开佛嘅三十二相啊，咁又边处有你呢个爱牛之心呢？咁啊，乃至到所谓地啊，能够闻呢个香臭啊，呢个舌根尝呢个咸淡甘辛嘅味道，身嘅觉触啊，意之法等，全熟啊，都系对于呢个六种情境啊，意起分别。若是冇咗呢六种情景啊，你呢个分别的心仲何来实体呢？咁啊，证明呢个妄心系因情景而起啊，离开呢个情景咧，系完全无实体性啊，系百分之百系生生灭灭，不绝对唔系咧常住不生不灭嘅真心。他说纵灭一切国见闻国之他内守悠闲的游为法尘分别影视。那么此个见闻国之呢，就是通指六根。那么怎样叫做灭一切见闻国之呢？就是我们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。那么不贪言于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六种情景之时，那么六根即使完尘，但是它不起作用， 呢啲純粹咧係呢個定中用功個種嘅境界，咁就名為叫做滅一切見聞覺知。咁啊，內守休閒，啲就為法塵分別影視。咁啊，此就係單指啊呢個修定嘅人而講嘅。咁啊，若是呢個人唔修定唔入定啊，咁啊個壯士六根不如六塵，佢仍有呢知憶嘅身法塵影現。咁啊，現在由於佢修定之故，咁啊在定中咧，就另外有一種境界啊，為佢所遇。嗱，若就話六根不如六塵，唔追憶過去，亦都唔安排未來，所謂休清閒曠啊，咁啊修定人守此種境界咧，就名為佢就內守休閒。咁佢哋以此呢種啊內守休閒嘅境界咧，以為了不起，因為此種境界咧係恍而不，係不而恍啊，似得無境嘛，其實際上係有境，但係又圓不到嘅，咁啊屬於咧係滅法塵所攝。咁啊法塵就係有內外之分，嗱內法塵即係滅法塵。外法尘呢亦名叫做新法尘，咁若能追忆得起过去嘅境界，以及可以安排未来嘅事情，呢啲叫做新法尘。若是话此种境界恍恍惚惚，咁似有非有啊，又追忆不起者，就名为叫做灭法尘啦。咁现在文中话内守休闲。被由为法尘分别也是，此个分别呢就属于呢个定中个独头意识啊，就系单独呢圆呢个定中之境，咁啊佢就定中独头意识。咁啊影视呢就属于呢个幽清闲旷之境啊，咁啊守此境嘅系边个？就系、是、呢个妄心。咁啊，妄心若是离此呢个幽清闲旷之境啊，此妄心亦不可得。咁啊，如此微细嘅境界啊，尚且属于呢个法尘分别影视，咁啊，何况你阿难所执啊，呢、這个虚空沉重个妄想心啊，系粗中之粗，就显然啦系彻底虚妄啊！你又点可以执为真实而不舍离呢？嗱，古德讲，佢话见闻觉知都无非妄想啊。咁啊，既然话见闻觉知无非妄想啊，咁啊，只不过见闻觉知就属咧呢个六种色心而讲嘅。咁啊，又有争问善知识啊，咁啊，如何叫做佛性啊？咁啊，见知识就答，佢话在眼嘅若见啊，在耳嘅若闻，在鼻嘅叫做受香，在舌就尝味啊，佢在手咧就系触足，在脚咧就运奔啊，此就若呢个六根而讲嘅。嗱，咁啊，若就话见闻觉知，无非系妄想，若呢个六色而言。咁就说明呢个六种色心咧系虚妄，咁我哋就说佢系妄想啦。啊，若是话六根中嘅根性啊属于真常，所以我哋就说佢为佢就佛性啊。咁啊，既然六根个本性就系真常，我哋叫佢做佛性啊。所以古来呢个中门嘅大德祖师啊。咁啊，接引佢啲學人咧，咁啊，多部分都係從呢個六根門頭咧嚟到接引嘅。嗱，我哋臨濟祖師都亦講得好清楚啊，佢話有一個無畏真人啊，在與六根門頭放光照地。咁啊，所以歷代祖師亦多數啊，接引佢嗰啲學人咧，咁啊，就在呢個六根門頭之中嚟到去接引啊。嗱，我哋在呢个禅堂里边讲开示， 咁时常都有讲啊，嗰个倾劝是非啊，就系向呢个眼根能见处咧系见取。嗱，咁啊，本经咧向下佛亦都有举起呢个金色臂啊，屈五轮指啊，是阿难言，汝今见否？咁阿难就话见啦。咁啊，其实倾劝是非啊。唔系在于个拳，亦都唔系在于个金色嘅手臂啊！佢一竖起个拳，就睇下你见嗰阵时啊，你系以乜嘢见？如果你用个妄想心去分别，咁呢个就生死根本啦！啊，呢个拳头唔错啊！啊，手都系金色嘅，咁呢个分别妄想。若是你能够回光返照，我能见者唔系眼啊！能见者就是我见性，所以倾劝是非啊，就向呢个学人啊，咁啊要佢响呢个眼根嘅地方啊，咁啊体验自己啊呢个见性，唔系在于呢个手臂啊。嗱，若有阵时话震威一喝，咁我哋临济祖师咧，咁啊有阵时度众生啊，引佢啲学人咧。佢都系振威一喝个，咁啊就表示呢要你啊响啲耳根能闻嗰处啊体悟。嗱，咁我哋上文佛都曾经振威一喝个话出阿难，止非语心啊，就系说明咧阿难同埋多闻第一，咁啊闻系属于耳根啊嘛。咁如果佛振威一喝，话此非汝心啊，你就在呢个一喝之中，咁啊回光返照啊。既然呢个妄想唔系心啦，咁啊当然就另有呢个真心在啊，就系、是、自己个闻性咯。所以阿难多闻第一，闻属于耳根，因此佛咧振威一喝，咪欲令阿难啊。就在呢个耳根之中，嚟到认取自己呢个闻经啦。咁我哋娑婆世界众生啊，咁亦系六根中，咁耳根闻性咧最猛利。所以寺堂嗰啲祖师啊，或者嗰啲班走师傅啊，遇到嗰啲唔听话嘅咧，嗰啲常常都系振威一喝，咁啊亦都希望佢咧。响呢个耳根嘅地方啊，在呢个一喝之中啊，佢就可以开悟啦。咁啊，若是话问你啊，嗰啲木西香唔香啊？咁就想令你咧响呢个鼻根嗰个地方啊，嚟到去认取呢个闻性啊。啊，咁若是话问你，喂，呢个滋味系点啊？就系令呢个学者啊。在这个舌根这个上线那个地方呢来到见取啊。若是说当头一打那么打下去啊，那么前头烤香啊，打前七啊，那么那些扳手师傅啊，那些香板啊是给你啪啦那么打下去的。那么我曾经试过一人被人打了三十几下香板，那么就在这个前七里面一日啊，咁啊，咁为咩叫佢俾人打咧？连我自己都唔知啦。咁啊，一日就俾人打得三十几下。咁啊，当然我系个根性暗钝啦，就唔会一打就开悟啦。但历代祖师啊，亦都好多啦，在呢个香板之下而开悟啊。所以话香板头下系出祖师啊。咁你就属于当头一棒。咁啊，打者个目的啊，就希望呢个一棒触到你个身体之时，咁啊，当然系痛啦。你就在呢个身根嘅通处啊，嚟到认取啊自己呢个身根嘅知觉性啊。咁啊，若是话你不知善不知恶，咁啊点啊？咁啊呢个就正正式式咧，就要你响呢个。耳根的地方啊，来到去认取啊， 所以此等的见闻各知，就是本经所讲的的确确啊，是如来密因啊。咁啊，若是我哋能够在呢个六根门后，所谓触着、碰着、跌着、打着，都能够认取自己呢个本性啊，在呢个六根门后之中啊，我哋嘅认取就系放光动地呢、这个常住真心啊。咁啊，依此呢个放光动地嘅常住真心而修咧。咁你亦都系叫做如来密因啦，咁啊亦即是系二种根本啊，属于呢个涅槃根本，亦即是此经啊所谓四科七大法，咁啊一一都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咁你依此真性常住真心而为本修因啊，咁就叫做如来密因。你就可以妙契啊，不生不灭个大佛顶嚟啦。咁啊佛呢，咁既然长长细细啊，咁啊开始阿难呢个真心有体啊，所以佛呢就再跟住同阿难讲，佢话我非戚语，则为非心啊，意思即系话我佛呢。不是说强令斥命你阿难所执的不是心，不过呢你要自己好体验一下，他说但语于心微细揣摩，他若离前尘有分别性，就即真于心啊，因为佛是大道师，佛是一切智人啊，是就讲个字啊，非呢他就说个非是个真实语者，所以上来佛呢已经多番开示这个妄心无体啊，已经是详细为你阿难开示，信与共不信啊，行与共不行，存在你阿难自己都去抉择，所以佛话我教你阿难自己呢要细细心，咁亦都揣摩观察，你唔好得随人语转啊！你要自己观察，此一个推穷寻俗之心，若是话离开前尘，有你呢个独立个分别体性啊！佛话我先至许你呢。认佢为佢嘅真心，此一个真心啊，唔系因境有，亦唔系因境无，系能够超然独立嘅。若是话此分别性啊，佢离尘无体咧，就思得前尘分别影视啊，即系话此个推穷寻俗分别之心性。离开外边的层境啊，彻底虚妄，无实体性啊，咁就等于无，咁啊此个离尘无体个分别啦，咁仍然系前尘分别影视，此个前尘影视就属于境，呢个分别就属于心啊，此分心因前尘影视而有啦，咁啊前尘。影时灭之时，咁你呢个分别心当然系了不可得啦。所以话尘非常住啊，咁若变灭时，此心就则同归无土国，因为前尘乃系烁烁起灭啊，生生灭灭，灭灭生生，所谓变迁无定啊。不是个常住法，那么前尘既然不是常住法了，是生生灭灭了，那么前尘变坏毁灭之时，那你因前尘而有这个分别心啊，那么亦都呢随尘没了而灭了，那你这个分别心啊就好像什么呢，好像归之无， 亦好似土之国啊，但有其名，都全无实质啊。个质亦发生，就同于断灭。咁啊，其遂修正啊，系无生法忍啦。咁啊，此个法身咧就有两种嘅，一种系自性清净法身，就系诸佛因功修行啊。咁啊，自性清净法身咧就系众生啊天然本具嘅心性，所谓既无烦恼，都亦无生死啊，本来如是，系不假造作，系本来清净，系人人现成具足。这个化身的本体，那么它的自性是清净化身。那么第二呢，就妙极清净化身，就是诸佛因中修行，那么它经这个无穷的时间，以多余的智慧断尽无明烦恼，那么就显示这个本有的真心受用常乐我净，咁啊，大用系不可思议。咁啊，虽然法身系有两个名字，但系唯是一心，唯是一法啦。所谓在化系冇减少啊，在性慧亦冇丝毫增加。众生迷此，所谓循诸惑劫啊，大用的传引，若是诸佛悟过，或尽理缘。个大用全得，所以发生系证据。咁啊，依此啊，咁啊，证据个发生为本修因咧，就能证无生法忍。咁啊，属于修德啦。咁你阿难现今就请佛开示，咁啊，妙三观门。咁啊，又请佛开示啊，妙奢摩陀罗系现出生死。咁啊，证明你阿难就想话真修实证，可惜你阿难所执嘅系个妄想心。咁啊，呢个妄想心咧系随尘变灭，尘有则有，尘灭则无啊。咁就彻底虚妄，同于归无土国啊。咁你受因嘅发生就同于断灭。咁啊，既无修因，又如何得证呢？所以话其遂修证啊，系无生法忍，此就系佛大慈悲详细开示啊。呢个妄心系无体嘅，佢即时阿难就与诸大众啊，就默然自失。佢即时者就系话佛。教阿难啊，所谓突破妄色无体之时，因为佛上文已经多番破呢个妄想非真心，咁啊当机阿难心仍未服，而且仲诸多辩论啊，顽强固执，总是以呢个妄想为真实，咁啊直到现在啊，佛教佢微细揣摩。此个妄想心咧，确实系因尘变有啊，尘生就妄想心生，尘灭妄想心亦灭。此妄想心离尘啊，系绝对无体啊。到此所谓情尽的自穷，那阿难如此啊，法会大众都亦复如是。所以阿难与诸大众，咁啊，既然唔敢啊，依旧认呢个妄想为真实，但系又未曾直下见取啊，何者叫做真心？咁啊，到底咧就只有默然嘅自觉两失啊，到此啊，先至知道佛所说系不错，而自己所执着嘅呢？完全都是错误啊。佛告阿难，世间一切诸修学人的见前就虽成九次地形，不得漏尽成阿罗汉，皆由执此生死的妄想不误为真实，是故如今虽得多闻， 是不成聖果，此一段經文就是毀自心體不同妄執的第四科，名為總斥從來不執。因為此經在開章的時候，佛已經就很清楚說出了，就是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生死相續，俗皆由得知常是真心正正明體，是用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就固有輪轉，咁就總名九法界嘅聖法。咁咪因為咧有見思、有塵沙、有無明啊，呢、這個種種嘅妄想，所以就招到咧個分端，要共變形兩種生死嘅妄果。咁此處如果話總斥從來不執，就唔單話斥阿難個人啊，如此不執。咁啊，一切眾生亦都係如此嘅唔執啊！唔單話今日如此唔執，一向亦如此唔執。唔單話凡夫唔執，只妄心為真實啊！即使係三果聖人，亦都唔執，只個妄心為真實，所以不得漏盡成阿羅漢啊！以及呢不能够成就这个无上菩提。过眼呢就是在于执着啊，这个妄想心为真实。个佛告阿难，佛一同阿难讲，咁啊世间一切诸修学人，咁啊在呢个气世间中，咁啊有好多所谓愿望求真之时，亦有好多有志出尘嘅修行人。咁啊，由呢個世間學人咧，就指呢個四果中啊，前嘅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因為未出三界，所以説佢為世間。咁因為未證四果阿羅漢喎，所以我哋稱佢為佢做學人。咁啊，世間一係啊，係諸修學人。佢現前就雖成九次大定，就係、是、修行者嘅有志出塵。所謂真修實踐啊，初從呢個散亂心起，咁直至到咧呢個心定下嚟，咁啊一定一定咁啊次第上進啊，咁啊得成呢個九種嘅次第地。咁啊九次第定咧就係色界初前、二前、三前、四前，咁啊有四定啦。同埋無色界，就話空無邊處，色無邊處，無所有處，非非想處。咁啊，無色界嚟亦有四種，咁啊加埋呢個色界嘅四禪啊，咁就名為咧叫做八種，都係屬於呢個凡夫禪。咁啊，亦名叫做有漏禪。但係啊，雖然係凡夫嘅有漏禪，但是得來亦都不容易啊。例如如果你得到四禪，壽命就一萬八千大劫啊。若是你得到非非想定呢，咁壽命就有八萬大劫。咁試問我哋自己啊，在呢個八種嘅有漏行夫定中啊，咁屬於邊一種呢？咁一種都唔屬啊。咁就等於話望於咧呢個初二三四時，以共無色界嘅四空天啊。咁啊，呢八種嘅有漏凡夫禪咧，咁啊，佢比我哋就高出咁唔知幾多千萬倍嘅啦，已經。咁啊，第九咧就叫做滅受想定啊。咁啊，亦名叫做滅盡定，乃係性命所成。咪若是我哋但系滅咗呢個綠色煩惱，就名為叫做無心定啊。若是話堅滅七色，就名為叫做滅盡定。咁啊，若是話能夠令呢個第七末羅相應嘅五遍行心所中，所謂就心所，以共想心所啊。咁啊，只個就以共想。呢兩種心所復而不行啊，所以譯名咧叫做滅 就想定，但佢仲有呢个私心所在喎，所以就不能成阿罗汉。咁啊，三果圣人不止个灭就想定啊，咁啊，亦连佢嘅非漏、非无漏定。嗱，若是话非有漏，咁因为佢入定嗰阵时啊，佢能够服住呢个受想二心所嘅烦恼，而不起现行。咁啊，似得啊正到阿罗汉果咯噃，所以叫做非有漏咧。咁啊，点解叫做非无漏咧？因为佢唔系真正正阿罗汉果，佢虽然呢个入定嘅时间长，佢总有出定之日啊。咁啊，出定之后啊，呢、这个受想二心所嘅烦恼咧，咁啊又生起啦。所以说佢话非无漏啊。咁啊，就话衰者就未足之时。话你虽然得此九次谛定，但系不得漏尽，不成阿罗汉啊！嗱，咁啊漏尽咧，咁啊即系见思烦恼啊，系断尽，咁啊永不流落三界，受呢个生死苦果，咁啊成阿罗汉啊，所谓一得永得，咁就叫做漏尽啦。咁啊，现在话不得漏尽成阿罗汉咯，就个说明啊。如果初果嘅圣人，咁啊单断啊三界呢个见惑烦恼尽，咁啊亦如此经啊阿难尊者，咁啊闻佛开示四波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理啦，咁啊大彻大悟咧，佢自己就讲啊，佢话烧我一劫颠倒想。咁就不力生气，就祸发生啦。咁烧佢呢个亿劫颠倒想咧，属于见惑，就系断除呢个三界嘅见惑。但系不力生气祸发生咧，咁佢所见嘅、所悟嘅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化身嘅理体啊。咁就证明咧，系断呢个见惑尽咧。就名为个初果圣人，咁啊二果咧就个断咗呢个欲界九品之惑中嘅前六品，咁啊叫二果。咁啊若是话到三果圣人咧，佢就将欲界九品之惑后头个三品咧都断尽啦，就等于话三果圣人啊就将呢个欲界嘅九品。思惑断尽，但系还有上二界嘅思惑在喎。咁啊，呢个上二界即系色界同无色界啦。咁啊，呢个上二界嘅思惑咧，系最极地细啊，属于呢个思心所摄。咁啊，三果圣人佢得到呢个灭受想定啊，已经咧系超过呢个非非想定。因为未曾漏尽之故，所以不得成阿罗汉果。咁啊，但系三果圣人所证啊，望于我哋凡夫所执着嘅咧，咁啊呢个三果圣人所证啊，乃系世中之世啊，世由世。咁啊，但系此种点解咧？上者啊，唔得妄想为真。不能得成阿罗汉啊！咁啊，何况你阿难全是凡夫所执嘅妄想啊，乃系粗中之粗，而又粗又粗啊！咁啊，不但未能成阿罗汉啊，咁啊，连初果都尚未证。嗱，咁啊，只个九次谛定嘅行者，咁啊，佢唔能够漏着成阿罗汉啊！他说过去在哪里呢？他说皆由就执着生死妄想，就误为真实。生死是属于这个果报，妄想就是属于这个生死之因。这个真实呢就是常住真心，这就叫做真实。现在说皆由执着生死妄想误为真实呢，就是说明一切众生啊，执此个妄想之心， 或者急止的推同沉俗为心，或者执这个前尘分别影视为心，那么不认这个妄心，就当为常住真心。因此佛就同阿难讲，他说如今虽得多闻，就不成圣果。那么三果圣人，他本来就是真修实行，那么由于一念的愚痴，所谓执妄就为真，尚且不能成就这个出世圣果净阿罗汉，那就何况你阿难，虽则是一向多闻，那么不思维不修习，由此到终执这个妄想为真。那么即使我佛呢，经过好多次破斥，说此个妄想心啊是虚妄，不是真实，不是真心啊，你还强辩啊，话说此呢个心呢有种种嘅功能，能够供养十方诸佛，能够亲近善知识啊，能够做一切难行嘅法事，咁啊即使造恶堕落啊，都亦因此生啊。咁啊，从此到终呢，都系执此个虚妄上想为真实。咁你错过的尚且无法以正啊，咁就遑论正到四果阿罗汉。咁啊，等于话，咁啊，三果圣人有一念个妄情未尽啊，都未能正四果阿罗汉。咁啊，你阿难连初果都未正啊，咁啊，当然系堪论癫执啊，呢个妄想为真。咁所以话正四果固然谈唔到啊，你能连初果都尚未正。咁啊，以上同埋一大段经文呢，就系总称从来唔执呢一科已经讲完，亦都系总是万法为心啦。呢一科已经讲完，因为总是万法为心，咁啊一切法唔能够离开呢真心啊。咁啊，呢个真心咧系有实体性啊，就不因前景有而生起啊，亦都不因前景灭而灭。但系呢个虚妄想象啊，系彻底虚妄啊。咁啊，因前景生而生，系因前景灭而灭，咁啊彻底虚妄。咁啊，妄想心既然啊系因尘境起灭，而有起滅是徹底虛妄，那麼若是我們執著呢為真實呢，那就叫做枉受輪迴，受這個六道生死苦。那麼若是我們了解萬法為心，此心是真常直滅，是不生不滅，那麼依之修行，那就叫做涅槃根本，就叫做以不生滅為本修，然后完成这个不生灭的果证。所以真修行者一定要放弃这个妄想心，那么这个生死根本从此可了啊。那么一定要认清楚自己的本来面目，在这个六根之中体验这个六根的本性啊，依此本性而修，那就叫做涅槃根本，就菩提果证啦。向下问唱，就付于明日。